这场会议足足开了8个小时才彻底结束。期间杨小锦甚至还给所有人做了一顿午饭，让大家直呼荣幸。王富贵待到晚上才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乘车赶往隔壁的143号 B 来，登门拜访一个人。晚上9点多，王富贵抵达143号 B 来后，直奔广兴街179号。他敲了敲门，里面赫然是一位中年人，将门打开。中年人有些疑惑地看着王富贵。 你找哪位？ 请问是蒋林蒋先生吗？ 是我，有事吗？如果是西北军的人，那就请回吧。我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想入伍。 我不是西北军的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富贵，受大家抬举做了西北商会的会长。 蒋林愣了一下，他可是听过王富贵的名号。事到如今，谁没有听过云素和王富贵呢？西北商会对于西北的影响力远比任小素想象中还要大一些。毕竟西北商会买卖的东西大多贴近生活，例如从中原进口的厨具，例如口红，例如许许多多生活里新奇玩意儿，都是通过西北商会售卖的。蒋林就是大忽悠口中所说的那位土系觉醒者，只是对方不想入伍，且意愿非常坚决，所以至今都还是一个公司职员。王富贵来之前就了解清楚了，蒋林这人对西北军并非有敌意，就是比较惜命，不想从事危险行业罢了。当年他被巡夜雨从人群之中挖出来给宗室卖命，期间杀了不少人，这并不符合蒋林自己的意愿，甚至常常因此做噩梦。但这种人才西北军用不了，他西北商会却正好需要。而且王富贵听说这蒋林的觉醒时间恐怕还是最早的那一批，也就是说蒋林极有可能是一位能力极强的超凡者。蒋林将王富贵请进家中，而且王富贵也开门见山地说道， 说实话，我也是冲着蒋先生的能力而来，不过我这边并不需要蒋先生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而且我云素能给蒋先生非常优厚的待遇。 蒋林愣了一下， 不知道王会长想让我做什么，难道不是让我去打打杀杀吗？提前说一下，我对打打杀杀这种事情真的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给权贵当保镖。 哎呀，不打打杀杀，我想让蒋先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大兴西北罢了。现在眼看着西北要大兴水利，虽然我云素没法参与宏观的经济建设，但承包工程还是可以的。在别人眼里，蒋先生是超凡者，是武器，可在我们云素眼中，蒋先生应当可以成为我云素的首席工程师。 我没学过工程啊。 蒋林有点懵，他还是头一次见有人这样利用超凡能力的。土系觉醒者去搞工程，好像有点意思。 并不需要你会工程，我们出图纸，我们还有专业的人来指导蒋先生怎么做，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将你的能力发挥到西北建设中来，改变地形地貌，这就是你最擅长的呀。再不济一秒钟挖出个地基坑来，也能让我匀速赚回我们给你付出的酬劳了。 只有干过工程的人才明白，一个土系觉醒者在工程建设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眼瞅着144号壁垒马上就要兴修水利工程了，只要能让云素承包一个工程，养活蒋林这种超凡者就不在话下了。王富贵见蒋林有些动摇，便开口笑道， 蒋先生现在一年工资多少？ 8万。 我给蒋先生80万年薪，并配144号壁垒别墅一处，轿车一辆，此外还有年底奖金与分红，不知道这个条件怎么样。您也知道，您这能力在其他人眼里是武器，也只有在我们云素这里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你身为超凡者却只能做着最平庸的工作，不觉得委屈了自己吗？ 这话说到蒋林心坎上了，身为超凡者的他明明应该衣食无忧才对，可就因为他厌倦杀戮，就只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工作生活，这确实让他有点委屈。如今他的机会到了，王富贵眼瞅着马上就要成功，立刻补充了一句， 你也知道我云素的背景，这是少帅私人的产业，在这大西北跟着少帅，往后前程自然不用多虑的。 连周莹雪都知道要见任小素的事，王富贵这种生意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虽然王富贵看起来憨厚老实，但他毕竟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呀，真正的老实人怎么可能在壁垒集镇上站稳脚跟呢？有原则归有原则，但该赚的钱也得赚呀。这人才西北军用不了，那就别怪西北商会来挖墙脚了，而且这也是为了配合少帅大兴西北吧，有这样的人才加入水利建设，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为了蒋林这事儿，王富贵连晚饭都还没吃呢。王富贵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样蒋先生，如此优渥的待遇，你在整个西北也找不到第二家了。 蒋林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很多人都知道，当少帅重新出现在西北144号壁垒之后，以少帅为核心的那个班底在安宁东路的一个小院子里召开了秘密会议。只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会，但是能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却不多。有人说，但凡是出现在这个会议上的人，全都是少帅自己的心腹班底。144号壁垒的一切革新也都是从这个会议开始的。在那些喜欢讨论时事政治的中年人餐桌上，这个会议变得越来越神秘，而少帅居住的那栋小房子也在他们的口中传说得越发神秘起来。他们说，如今只有西北真正的大人物才能进去，一般人想都不要想。从那里出来的革新政令将决定西北的命运。有时候有人从安宁东路外面经过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往军分区家属院里看一眼。 哎，你看啥呢？ 偷偷窥视少帅居所的人就会说道， 你看到那个灯火通明的小屋子了没？那就是少帅住的地方。 这么晚了还灯火通明啊？ 你懂什么？那个屋子里现在有好多人在里面工作，正在为西北的未来而工作。 说起来是挺高大上的，但事实上就是张小满等人工作一天后来汇报工作，然后蹭吃蹭喝的不肯走。此时壁垒里一位新贵突然崭露头角，王月熙。任小素与王月熙合作的越多，就越发现这位中年邻居不简单。按照胡姐所说，对方在家闲了好些年，早些时候跟任小素一样的好吃懒做，后来宗室被西北军给灭了，王月熙就去毛遂自荐，成为了西北军的新幕僚，负责整个144号壁垒的政策研究室。听起来研究室好像没有什么实权一样，但其实权力还是很大的，不然也不会那么容易就给任小素安排了一份工作。任小素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王月熙头脑清晰，办起事情来有条有理。他这边刚交代要制定新的劳动法案与配套的宣传工作，第二天王月熙就带着政策研究室的人通宵工作，然后给了任小素一份非常满意的答卷。有人说王月熙是命好，刚好住在少帅隔壁，但任小素自己清楚，这是王月熙自己能力的体现。如果王月熙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选手，任小素也没必要选他来干活。这个合作的起点就是行政办公中心，这玩意儿看起来可能在政绩上不太起眼，毕竟对财政收入没有太大影响，但只是便民两个字就能看出王月熙心中的抱负了。而且能将各个司全都整合在一起，让那些工作人员走出舒适圈，老老实实地坐在柜台前面服务居民，这本身就很体现手段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要么死。这会儿，不管外界如何揣测这栋小屋，以及进出这栋小屋的那些人，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说错，这屋子里的人确实在为144号壁垒的未来而奋斗。王运已经七天没有回壁垒了，按照军令状，他得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整个144壁垒附近版图的测绘，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多。第六作战旅的第一步兵团一直跟着王玉干活，七天时间，他们几乎走遍了144号壁垒附近的每一处山坡，每一条山谷。大家都很累，但经历过左云山那一战之后，这支部队的意志早就与众不同。王运问大家累不累的时候，大家都会笑着说，这跟左云山那会儿比根本不算啥。这是一支部队的荣誉感，就算 P5092 开启了征兵的前奏，老兵们也会把这份荣誉感继续传递下去。当一支部队有了这种荣誉感，这支部队的灵魂才算是有了。七天时间，王运他们始终风餐露宿，连军营都没有回去过。他们带着大量的测绘仪器，丈量着每一寸土地。但王运负责测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在于只要用测绘仪器确定了数据，他就能立马将这一切绘制在地图上，细节与数据分毫不差。不过也有军官疑惑，步兵团团长好奇地问王运， 王运长官，我有点纳闷啊，按说咱们的时间也不多，可你现在不光是绘制荒地吧，连同山脉的海拔等等也要测绘，这是为啥呀？不是说咱们的任务就是看哪里适合种地吗？干嘛多此一举啊？ 山上是没法种庄稼的，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但王运却坚持将山脉走势也全都体现在图中，甚至要在测绘地图上标注出等高线来。如果只是看哪里能种庄稼，哪里的地肥，哪里贫瘠，根本没这个必要啊。结果却听王运笑着解释道， 这叫做工作的时候多走一步，虽然现在只是考虑种庄稼的事情，但是你们也听 P5092 说了，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要和王室打仗，到时候他就需要一份非常详尽的军事地图。第六作战旅之前的地图还有很多错误，不是说大家测绘不行，而是普通人确实没办法把地图画得太细致，够用就行了。那份地图对普通指挥官来说也确实够用了，但是 P5092 这个人不一样，他能把战场中的一切细节都利用到极致。既然如此，那我当然要给他提供这个条件了，等我们把这份地图带回去，他一定会很惊喜的。 行，那就按王运长官你说的办。 现在王运和 P5092 等人都是没有受勋受衔的，等于说是白身，根本没有具体官职。若是王运指挥其他部队，肯定说话没这么好使。但第六作战旅不一样，大家都是一起打过左云山战役的，彼此有几斤几两，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士兵都知道，王运、P5092 这俩人早晚要破格提拔，大家也都对这俩人心服口服，所以平日里都是拿他们当作长官来对待的。反倒是张小满有点闲，基本就是跟在任小苏身边处理点杂物。张小满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晰，就是给大家做好服务。王运笑着对大家说道， 今天咱们就把这块地给测绘完毕，大家再辛苦七天，七天之后咱们收工凯旋，到时候大家再好好休息。 对于王运他们来说，如今已经不是单纯为了金钱与权力来卖命了，所以他和 P5092 都始终没有开口找任小苏要什么，没有官职也没有薪水，俩人基本上完全是在为了大兴西北这样一个纯粹的愿景而奋斗着。当然他们也都很清楚，西北不会就这么一直晾着他们，那位身在178要塞的张司令恐怕就是想要看看少帅这班底到底能干成什么事情。待到144号壁垒改革初见成效的时候，那么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如今王运等人分散在各地工作，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没人监督，但都以极高的效率推进着自己的工作。当然 大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交集。比如昨天王运测绘地图的时候，还看到王宇池等人带着巡夜与小胖子在荒野上追杀土匪来着。当时王运等人还在用仪器确定测绘数据呢，就看到一大群人奔腾而过。王宇池他们只来得及跟王运打个招呼，就继续展开追杀了。王运也没插手，双方淡定的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西北地界太大了，总会有那么一些土匪依然藏匿着，还不太好找。这些土匪处境也很尴尬，西北现在防务非常稳固，他们出来打劫容易死，可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干活养家糊口，他们又不愿意。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不劳而获，现在让他们大兴西北，必然有些不适应。所以任小素只能动用巡夜雨的能力，把他们通通给挖出来，要么大兴西北，要么死，反正就这两条路可选。就在王运等人忙碌的时候，王富贵那边的云素公司也转移了工作重心。西北的商贸模式已经渐渐成熟，所以很多时候都不用王富贵亲自去盯着了。在任小素到来以前，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公司等着下属们把财务报表送来，然后决定一些公司大方向上的问题。结果现在云素的一些高层甚至都找不到王富贵了，有西北商会的人想找王富贵帮忙解决问题，得到的统一回答都是王会长去壁垒外面了，要找他得去壁垒以西70多公里的地方才能找到，那里新开辟了一片工地。如今云素的文件都得送到70公里外审批才行，王会长已经驻扎在那边了。原本西北商会的商人心想，那就等王会长回来再说吧。然而当天晚上，王富贵竟是突然回到了壁垒，而后向西北本土的各个贸易公司发出邀请，说要一起吃晚饭。这些西北商会成员在西北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商人了，一般情况下吃饭都是选择壁垒里非常高档的场所，只是这一次王富贵请大家吃饭的地方竟是到了一个小小的路边馆子。老板们有些疑惑， 王会长，这是闹的哪一出啊？怎么到这种地方吃饭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哎，别担心，有我们在呢。 王富贵唉声叹气道， 唉，不瞒各位，我云素确实遇到了点难事。 大家面面相觑，这云素可是西北现在的龙头企业了，还能有什么难事？这不还有少帅罩着呢吗？只听王富贵说道， 你们也都听说了吧，少帅回到西北后想要推行改革，解决咱们现在的粮荒问题。 大家认真听着。 唉，可是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兴修水利是个大工程，各位也是行业里的翘楚了，很清楚这玩意儿有多花钱，但钱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备不太好找。你们也都知道，那些挖掘设备啊，吊车呀什么的，西北本来就少，现在想要集中在一起兴修水利实在不太好找，这事儿给少帅急得直上火。你们看东家都这么上火了，我这一个做掌柜的哪还有什么心情吃饭啊，所以咱们就在这里凑合着吃点儿。我这边吃完还得去帮少帅找设备去呢。 西北这些老板们面面相觑，心说这哪是请大家吃饭来着，分明就是王富贵这老狐狸替少帅来找大家要投名状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西北军的工程建设能力也很强啊，为何不让西北军来兴修水利啊？ 王富贵耷拉着眼睛，一边喝茶，一边说道。 少帅刚回西北，就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西北军，恐怕难以服众啊。 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西北军那边工程设备也不够。 一名商人心中叹息，但只能迎合着王富贵的意思问道：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这不好吧？各位那么忙，怎么好因为这件事情叨扰大家？ 商人热情笑道： 这有什么不好的？为兴修水利做贡献，这也是我们的本分嘛。 面上说得好听，但大家心底都开始叫骂了。今天晚上，王富贵宴请大家，现在看来也是有讲究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名下都有大型的工程公司。换句话说就是，少帅需要的工程设备，基本上都在他们手里。要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那就太不上道了。一名商人心里滴着血说道： 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上少帅啊。 王富贵这才眉开眼笑起来： 你们看是这样啊，兴修水利的事情确实是重中之重，不然真闹了粮荒，咱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不如各位手里在建的楼盘都先停一停，咱们集中大家的力量，先把兴修水利这件事情解决了，各位觉得怎么样？啊，当然，少帅也不会亏待大家，各位来承包工程，肯定也不会让各位赔钱嘛。 大家心里明白王富贵这什么意思，不让各位赔钱就是说，大家以成本价来参与到大型西北建设中来，不赔钱，但赚钱的事也就不要想了。西北水资源短缺，不稳定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144号壁垒附近，只有70公里以外，有一条黄河支流的流量，足以用来灌溉农田。所以怎么让这条河流覆盖144壁垒开荒区域，是任小素现在要解决的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开荒也是白瞎。说话间，王富贵直接让一旁的助手拿来十几封文件，然后笑眯眯说道： 我看大家参与西北建设的热情也很高涨，不如咱们先把这意向书给签了，然后再开席吃饭。 愿意签意向书的就是朋友，可以留下来吃饭，不愿意签意向书的也没关系，西北不会迫害任何人，但想继续在西北吃这碗饭大概是不可能了。王富贵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在帮任小素解燃眉之急，只有帮了少帅的朋友，往后才能继续在一口锅里吃饭呢。他和别的商人不同，王富贵把任小素的前途看得比自己的前途还要重要，凡事都是以任小素为第一位的。任小素这位东家说，云素在这件事情里不能借机掌控西北经济命脉，任何一条命脉都不行，而王富贵就是要做得更好。大兴西北这件事情里，他不光不赚钱，甚至还要贴钱支持才行。往后西北归了任小素，西北商会又能算什么呢？王富贵心里的算盘将这一切算得清清楚楚。这天下事，并不是只有跟钱沾边的事才叫生意。这一年的时间里，王富贵努力地把云素做大做强，甚至走到了西北商会会长这个岗位上，就是为了这一刻能够帮到任小素。如他所愿，这西北商会已经被拧成了一股绳，谁也没有单独下船的勇气。一位位西北大老板们当场签了意向书，旁边的王富贵的助理甚至还带着红色的印泥，以便于大家按手印。其中一人感慨道： 王会长，少帅有你们相助，这西北必然大兴啊。 王富贵将双手拢在袖子里，笑眯眯说道： 李老板客气啦，少帅光有我，这西北兴盛不了，但有了各位的鼎力相助，那就不一样啦。 大家听完心里百味杂陈，心知王富贵这是铁了心要将在场所有人都绑上少帅的战车了呀。等到所有人都签下了意向书，王富贵招呼店里的伙计 将桌子上零零散散的凉菜撤掉，换上了精美的食材。王富贵起身，用公筷给每个人夹了一块羊排。 各位，从这个工程里是绝技赚不到什么钱的，我这边会有精于工程核算的人才帮少帅定价，这毕竟是从144壁垒财政支出来的钱，半分差错都不能有，不然让外人以为我家少帅吃拿卡要，从中牟利，岂不是不美？而且我相信各位也都是厚道人，在工程上绝对不会偷工减料的。 这下子大家也都熄灭了其他钻漏洞的心思。只是王富贵将羊排分到了每个人盘子里面后，话锋一转， 但是144壁垒财政没法给各位的，我匀速却可以给。从今往后，我匀速从庆氏拿来的货物卖到各位手里会比以往低一成，这算是回报各位的热情相助。 此话一出，所有商人面露喜色，他们的生意遍布西北20多个壁垒，而庆氏的货物却只有匀速能弄来。王富贵这一句便已经是让出了天大的利润了。这样一算，如果工程上不亏钱的话，大家反而等于还是赚了。所以匀速真的是以削减自己利润为代价来帮少帅大兴西北的呀。一名年纪稍小的商人喜笑颜开。 哎呀，王会长，此等好事为何不早说啊？ 王富贵笑了笑没再说话，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举起酒杯。 敬少帅，敬西北。 敬西北， 敬少帅， 敬少帅。 只有城府深的那些老油条心里清楚，王富贵不提前说有补偿，硬按着他们低头，摆明了就是要先立威，等所有人服软了再给填走。对方要让西北商会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枣其实是可以不给的，但既然给了，在座的各位就要记住少帅的仁义。一时间有人感慨，早先还有人说张司令正当壮年，如今的少帅以后未必是少帅，几十年里变数还多着呢。但现在看来，少帅身边以王富贵为首的班底可谓是人才济济，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了。当晚筵席散去，所有人心满意足的离开，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发生，仿佛被按着签意向书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到了第二天，所有参加筵席的商人全都跑到了行政中心报道承包工程去了。王月熙站在行政中心里有点懵， 我这边水利设计图纸都还没出来呢，你们怎么就上门了？ 没事，我们可以等，我们这边还有专业的建筑工程师，其中有几个是大型工程的好手，随便用。 啊，工程预算很低的，并不赚钱。 哈，没事，为了大兴西北，赚钱这点小事算什么？哎，这样，我们先把工程设备全运过去，等哪天可以开工了，也好立刻大兴西北。 一夜之间，144号壁垒内部所有在建的工程全部停止，这偌大的地盘上，如今只剩下一个工程，兴修水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富贵跑到任小苏小院里，任小苏笑着问道： 听说你给西北商会开会了？富贵叔倒是又想到我前面了。 给少帅分忧，应该的。 富贵叔还是叫我小苏就行了。 哎，不行，不能坏了规矩。 144号壁垒革新的进度要比想象中还快，虽说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今年之内并不能缓解粮荒，可这是造福几百年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有数。178-13那边，王丰源面带笑意的走向张景林办公室，手里还拿着厚厚的文件。此时办公室里已经有好几位高级将领在汇报工作了，王凤元进门之后往旁边一坐， 也不说话。张景林见他来，竟破天荒地打断工作汇报，对王丰源问道， 怎么样了？ 啊，进度比想象中要快，144号壁垒那边工作做得也比较扎实，多管齐下，看起来很红火，尤其是新修水利的事情，之前啊老齐还挺头疼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呢，现在在少帅的手里好像根本就不叫事儿一样，云素那边出面全都给解决了。 这时候办公室里一名高级将领疑惑道， 云素？云素不是一个公司吗？怎么由云素出面解决啊？ 哦，因为云素的老板王富贵啊是西北商会的会长，所以他在商界比较有影响力，据说他把商人们都召集起来，让大家一起参与西北建设，这才解决了工程设备不足的问题。 可这云素据我所知是少帅的私人产业吧，参与这么大的工程项目，中间流程可别出什么问题啊，很多人可都栽在工程项目上了呀。 这话暗中直指任小素通过兴修水利的事情为自己谋利。办公室里其他高级将领全都不说话了，并纷纷看向张景林，而且大家在想，这位质疑任小素的将领于初瑶可是张司令的亲随出身，怎么突然公开跟司令唱反调，质疑任小素，难道是风声有了变化？张景林笑着说道， 那就查一查。冯源，查完了给大家公示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严厉查处。 好的，明白，我会让人跟进此事。 众人离开后，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大家也都想看看这位西北少帅会不会在金钱方面犯错误。其实几天前就有人在私下讨论了，但谁也不敢去跟张司令提啊。现在有人找少帅的茬，那大家正好安心吃瓜。结果七天之后，张景林忽然把所有在西北身居要职的将领全都喊来开会，会议一提就是王丰源的调查报告公示。在这份调查报告里显示，任小素的私人产业在144号壁垒革新过程中不仅没有牟利，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让利行为，可以说这完全是在贴钱帮任小素搞改革。这报告出自王丰源之手，而且调查内容非常详尽，让大家看得心服口服。有人拿着报告笑道， 少帅无私啊，倒是让人敬佩，这王富贵也是位人才，整合西北商会为西北做贡献也算大功一件了。 这时候大家看向最开始找茬的那位将领于初瑶，结果他们发现于初瑶正面带微笑，一句话也不说，一点被打脸的意思都没有。于是有老油条恍然，怕是张司令也听到有人私下讨论兴修水利的事情，所以干脆就让于初瑶把事情放在台面上摊开了给大家澄清一下，也算是公开给任小素证明，让大家不要担心任小素会从中牟利。有人苦笑起来，司令为了维护这位接班人还真是煞费苦心呢，竟然都开始拉着于初瑶给大家演戏看了。144号壁垒里忽然热闹了起来，只因为壁垒外忽然运进了一批土豆了，那一车车的土豆个头极大，感觉就像是小西瓜一样，如果不是负责运送的人亲口承认这是土豆，恐怕壁垒居民们都不会相信。此时周莹雪十分神气地坐在第一辆运输卡车上，带着车队往壁垒集贸市场驶去，这是任小素交代给他的任务，要他用土豆来解决144号壁垒这边粮荒的燃眉之急。甭看周莹雪平时大大咧咧的，谁都不放在眼里似的，但任小素交代的话却是全都放在了心上。如今土豆受手丰收，他自然赶紧带着第一批土豆来邀功了。这时候政策研究室那边王月熙正在办公室里开小会呢，却听到手下来报信， 王处长，黑市那位啊带了一大批土豆进城，说是要让壁垒的居民们免费领取呢，那土豆特别大，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 办公室里其他人全都愣了一下， 特别大是多大？ 下属比划了一下说呢， 看着跟西瓜似的。这下好了，壁垒里的粮价应该能平稳下来了。 对于粮食日益紧缺的西北来说，这确实是好消息。只是王月熙听了这话却不这么想，他突然站起身了。 车队到哪了？赶紧给我拦住他们。 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愣了一下。 怎么了，王处长？ 却见王月熙披上外套就往外面火急火燎地赶去。 哎呀，来不及解释了，先把车队给我拦下来。 可是黑石那位不好拦啊，那你也知道他的行事风格。 不好拦也得给我拦住，我这边会立刻赶到现场。 等王月熙赶到的时候，周莹雪正阴沉着脸坐在车上，而他们卡车车队前面则停了两辆秩序司的巡逻车挡住去路。周莹雪看到王月熙过来冷笑道， 可以啊，是我家老爷太器重你了，所以你觉得连我的车队都能拦了？要不咱俩现在就去我家老爷那说道说道，看谁在他那说话更有分量，还不给我让开。 虽然周莹雪在任小素那边乖巧无比，可是能在壁垒外面开黑市的女人哪有真的那么乖巧啊。当初周莹雪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有人觊觎她的黑市生意，甚至觊觎这个人，结果现在那些人全都人间蒸发，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当肥料去了。王月熙认真道， 这跟少帅看中谁并没有关系，我拦住你的车队也有我的原因，就算去少帅那里评理我也不怕。 说着王月熙先是让秩序司的人将围观群众全都疏散，而后走上前来打量着车上的土豆。周莹雪挑挑眉毛， 我这是为壁垒做好事，你难道不知道我家老爷为粮荒的事着急吗？ 你是好心我明白，但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王月熙其实是个骨子里有点傲气的读书人，正是这傲气导致他当年很久都没工作，到哪儿都不受待见。而现在周莹雪听他这么说，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倒说说我这好心怎么就办坏事了？你要不说出个道理来，今儿就请你去黑市喝喝茶。 走吧，咱们一起去少帅那儿商量此事。 任小素听说王月熙将周莹雪车队拦下来，便紧急赶来。他好奇道， 不用了，我来了，出什么事情了吗？ 周莹雪刚刚还一副豪横的模样，可待到任小素一出现，他就立马换上了一副委屈的面孔。 老爷，你不是让我种土豆吗？结果我把土豆送来，他非说我好心办坏事，我这土豆是有毒还是怎么的？对了老爷，我这边还有个好消息，现在不光能种土豆，还收集了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你看最后一车就是我前天种下的冬瓜，但是我这么辛辛苦苦的为老爷你排忧解难，有人却诬陷我。 自打任小素说要大兴西北之后，周莹雪没闲着，她破天荒的带着黑市手下们去开垦了一块荒地，然后在黑市里开出了高价悬赏，寻找变异过的庄稼，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小麦、高粱、冬瓜、西红柿等。周莹雪收纳奇特种子的能力必须用在已经变异的植物上，寻常植物可是不行的。这还是黑市头一次出现如此朴实的悬赏任务，以前都是刺杀呀、贩卖情报啊、制造意外死亡啊、运送秘密货物之类的任务，如今这个高悬在黑市任务栏最顶端的任务看起来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黑市里的好汉们还是头一次发现自己跟粮食联系得如此密切，而且开价还挺高，高到那些发誓只做高端任务的杀手们都跑到荒野上寻找变异庄稼去了。如今黑市门口的标语都换了，以前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现在是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话用西北话念起来格外的带感。 不得不说，周莹雪在为任小素排忧解难这件事情上，确实也不输给王富贵等人，非常的尽心尽力。现在有人说他是好心办坏事，他周莹雪受不了这个委屈。 好好说话，别装委屈，谁也没把你怎么样，以前也不见你这样，别跟人学坏了。王月熙，你来说说。 是这样的，少帅，你之前也提过土豆的事情，但我不了解超凡者，所以不知道种土豆这么快，还没来得及详细计划呢，土豆就运进来了。有土豆当然是好事，我在此先感谢周姑娘，但这土豆绝对不能免费投放到集贸市场去啊。 在王月熙看来，虽然这批土豆短期内可以抑制粮价，但如果免费土豆出现，导致一些小摊主失业，导致他们手里的瓜果蔬菜烂在手里，那反而是对整个市场的一次打击。当然大家不可能只吃土豆，该买白菜的还会买，可一定买的比平时少。王月熙继续说道， 刚才听周姑娘说她还可以种别的东西，但我认为此举不适合大规模种植。 任小素愣了一下， 为什么？ 少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需要工作就可以获得无限的生活资源，他们会充实还是会空虚？ 充实还是空虚？我们现在首先面对的是粮荒问题，所以还来不及思考这种问题。 所以我拦住周姑娘，并不是说这些土豆要扔掉，而是希望少帅这边下令，以平价对其进行售卖来稳定市场，不要免费赠送给壁垒居民。不劳而获会养闲人的，并非所有人都那么有抱负，当他们发现什么劳动也不用付出就能活下去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彻底颓废下来。 如果是我的话，要是每天都不再为吃饱穿暖而发愁，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少帅，你是你，这社会里总归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容易颓废的，这壁垒里为何会有手足健全的乞丐？当下这个苦难的时代里，为何还会有一些年轻人闲在家里等待父母工作养活他们？真正发奋且有自制力的人并不多，有些人通宵打牌打麻将，能让他们起身离开牌桌的原因就是他们还需要生存，还需要工作。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可以继续在牌桌上坐着，那他们就真的废了。一直玩固然好，玩一个月两个月或许是好的，那玩一年两年呢？或许我可以开玩笑地说，只要别让我工作，我就可以一直快乐下去，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的，少帅，我只是希望这些土豆可以平价售卖，稳定物价而已，不是说周姑娘的付出就没有价值。而且在危难之中设置一点救济的门槛本身就是应该的。 那就按你说的办。 先不讨论王月熙的思维是否正确，不讨论长远与短期的考虑，对方能为了自己的想法来阻拦周莹雪这位黑市大枭少帅身边的红人，本身就是一个有原则有勇气的人，而且对方也并不极端，只是要求平价售卖土豆罢了，任小素没道理拒绝。他也认同王月熙关于设置救济门槛的说法，他以前看到过一本书，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发救济灾民的大米会往里面掺一些沙子，这是故意在恶心灾民吗？不是的，真正饿得发慌的灾民根本就不会在意里面有没有沙子，反倒是本来就不太饿的一些人看到有沙子就不来占这个便宜了。近期任小素也了解到了一个关于王月熙此人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如今144壁垒的外来人口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原的难民与穷人，导致很多人没钱买房子租房子，最终露宿街头。然后王月熙带领的政策研究室便制定了一个救济项目，就是建造了一批低价的房屋用来租赁给那些难民。但是王月熙在执行这个项目的时候专门要求，这租房不设置独立厕所，必须是十几户公用一间厕所，而且还必须是蹲便。一开始壁垒里好多人骂王月熙，说王月熙真不是个东西，这干的都不叫人事儿。后来大家发现骂王月熙的都是想占便宜的，自身未必需要房子，却想霸占住这个有壁垒财团补贴的租房。 这时候设立公共厕所不设立独立厕所的好处就来了，因为已经露宿街头的人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哪还管厕所是公共的还是独立的呀？就事论事，王月熙在理政方面确实有点自己的手段。此时王月熙对任小素继续说道， 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拜托少帅，希望周姑娘这边种植土豆和冬瓜不要种太多，而且一定要保密。 为什么呢？ 周姑娘这手段是我们的底牌，这些土豆可以让西北饿不死人，但是如果我们大面积种植，让大家以为西北以后不需要再种地了，那恐怕会是一场灾难。周姑娘在的几十年里或许并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如果有一天周姑娘不在了呢？ 这怎么还咒人呢？说谁有天不在了？ 他在任小素面前格外的老实，连反驳王月熙的话都不敢特别大声。只是周莹雪毕竟是如今西北黑市的主人，就算有任小素镇着，王月熙也非常清楚对方有多么彪悍。可王月熙没有退缩，而是继续问道， 少帅，说句更不好听的话，如果真的全都依靠周姑娘来供给粮食，那万一有一天她去了王室呢？我只是假设而已，但谁能保证以后到时候西北所有人的性命皆系于周姑娘一人之手，这是少帅你愿意看到的吗？ 你是担心周莹雪背叛西北？ 我怎么可能背叛我家老爷？ 少帅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你之前跟王富贵说云素不能插手西北经济命脉的时候，也在担心自己有一天不在了，云素会变成新的财团，不是吗？少帅，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你我周姑娘都会离开这里，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要大兴西北，那就要为他寻找最合适的生存模式与制度，而不是找一个救世主。 事实上周莹雪大概率不会背叛任小素，但人人都有生老病死，如果有一天周莹雪去世了，到时候起码土豆射手是绝对生人勿近的。土豆射手在任小素和周莹雪手中变成了卑微的农作物，但外人私自靠近的话，他也会重新拾起自己的尊严。到时候这世上能从一大片土豆射手农田里获取土豆的人恐怕也不多了。任小素笑了笑说道， 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周莹雪，你不要为难他，一切要按照壁垒的规矩来，把运进来的土豆交给壁垒吧。 这一刻王月熙才算松了口气。说实话，他刚才假设周莹雪会背叛西北的时候，自己还真挺担心任小素与周莹雪勃然大怒的，但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并没有错，他说的话也没有错。 谢谢少帅能理解我的苦衷。 任小素拍了拍他的肩膀， 谢什么，该我谢你才是，西北有王处长这样的人就应该兴盛才对。 对了少帅，如今水利工程那边第一步青鱼挖沙已经快要完成了，初步的河道也都挖出来了，但我们的种子一直都还没有到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